官品重，在天上三丈摇晃胸抱定乾坤，对是热忱拜于家家 奉君满学士再就百日，就是周年半载，有待何方内事？ 有 搀扶起姚皇兄啊！哈 哈哈哈哈哈！是长辈。 今天日啊，你呀看，看江山去皇兄所赠，叫寡人怎安舍得？开国的元勋，我是不问呀。君臣非是臣在今你告知闺女，弄事完有一般气走身。我又能杀死了太师丧命，怕的是我娘娘安排老皇兄大定，我要忘的传口到家庭，分明表爱情与太师下仇恨，不害怕太师啊也坚定，佛门因那次长不把灭他的亲啊亲，好我娘娘欺平时的他。臣那把面子他 小三月，开三日啊小三日，开三是小三日，开三可小三可难三分，三年三月，三日三时三可三分，永不带小包的花人，过年了你三个字大儿子子大了你，过年了你只落得一样子马里，过年那里有年的天东荡了西去，南征北战血染沙场，马不停蹄到日今呐，耳目昏花两鬓那苍苍，秦桓是那中啊心肝肝，不念那你是一个开国老臣，此一番进那宫啊去定金赔罪，你把那好年红啊亲，我娘娘江下醉有我姑单身，只看见亲亲本那寡人一家尊，寡人家我不知看见岂敢我那开国老臣啊，不是要我打无敌那军君臣们好一的那不如的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子狂，胆家王不的爱情你哪里笑流泪，见那白山放大了大一步一步碎了地那了花 接下来上场的是木雨，四小虚声的光环让观众对于木雨给予了极大的期望，这从现场观众的反应也可以听得出来。和同龄的孩子相比，木雨明显的比他们老练，在台上的很稳当。但是作为老生，尤其是唱《洪阳洞》这样的老生，如何唱得更厚实、更抓人，还需要努力。

才与马夫往下进得 Yeah. 了， 谢千岁。 啊，愚昧夫，此病因何而起？流水惊，叫苦命他四字，报恩呐！老君宝，他二人在洪阳洞等你，去了我，昨夜我梦难移，喜而去。为此事，终日啊里忧愁，心里呀的，因此伤，臣的病终啊家。 Thank you. 销魂花影，实难扎针。哎呀，开封之间哪里

先前指望他还魂两难，说远了 全不信。

陈公好混 啊！ 天下人道我与董卓同谋，卓敢先有文房四宝，不免题诗一首打动此则。一火为题，就以四金为题。古大司金曰：“真农心愿以马归九宗。” 五杀吕家人数口方济草。林公蒙德方济草草世间穷陈公体。天色将明，不免寻找马匹逃走了吧。 下面上场的是定军山，谭正岩扮演黄忠。作为谭家的后代，谭正岩的身上呢肩负着太多的期望，也正如此，他还需要更多的锤炼。 子贡归顺了皇宗，爹的家爹妈担了刀，我去做了我家当官做斋，风把我打进事业，不我心在宫老婆长大一查，必是谋皇中夸大皇。